找影摇曳，看着无风的手机，看见海面的小风拆断了云水，难免风风叫海里听见你丢地，眼前离别时，你是无浪伊是水，月头伊不愿找，往事要如何，要将伊错乱心我藏入地，熟悉你了后，倒位找，眼泪嘛不愿擦。以后要如何？我知影恁拢暂时无爱想这個，拢讲。Thank you.